做他复活的见证人。他们便提出了名叫巴尔撒巴，号称尤斯托的若瑟和马蒂亚两个人。他们就祈祷说，主，你认识众人的心，求你指示这两个人中你拣选了哪一个，使他取得这职务的地位，即宗徒的职位。因为犹达斯放弃了这职位，去了他自己的地方。他们给二人占灸，马蒂亚中了灸，就列入十一位宗徒之中。